关于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历史性意义社会科学部门讨论会14号在平壤的社会科学院举行，有科学教育新闻出版革命史迹等部门干部、教师、研究师、讲师、记者和编辑参加。会上有多篇论文发表，从科学理论上解释并论证了党的七大的历史性意义。